接天舟五号货运飞船、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访问。到时神舟十四号、十五号两个乘组将会完成中国航天史上首次航天员乘组在轨轮换。较早前梦天实验舱顺利转位，标志住泰都对本港疫情进展乐观。但是他说一老一幼的疫苗接种率仍然相对低，会继续精准防疫，重点保护这些群组。李夏欣在记者会说，针对六个月至五岁的幼童，政府已经争取到买入伏必泰幼儿配方，希望可以在明日到港，期望下星期可以在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提供。当局会更新预约系统，详情稍后公布。他说伏必泰幼儿配方需要接种三针，第一和第二针的间距是56日，第二和第三针的间距是90日。至于60岁或者以上长者，李夏欣呼吁已经打针的市民向父母作为示范，如果不肯定长者是否适合打针，可以询问医生的意见。卫生防护中心话，在深水埗区配水库采集的其中32个泥土样本对类鼻锥呈阳性，部分样本的基因分析和区内感染群组的基因非常相似，但是当局暂时未知感染源头和传播途径。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细菌有机会经配水库的通风口进入，另一个可能是全球暖化令到泥土之中的类鼻锥白黑氏菌不断增加。他强调食水安全，又再次提醒市民在开水喉的时候头一分钟的食水不要用来洗面、朗口或者冲凉等，切勿进食任何没有煮过的食物。菲律賓災難官員表示，由強烈熱帶風暴尼格引起的山洪暴發和山泥傾瀉造成150人死亡，一些受災最嚴重的地區預計將會有更多降雨。尼格上周末吹襲菲律賓，超過35萬人逃離家園。根據國家災害管理局的記錄，150個死者之中63人來自南部地區邦薩摩洛。官員說，在發生山洪暴發和山泥傾瀉的地區，土壤仍然潮濕，所以可能會引發進一步的土壤侵蝕。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將邦薩摩洛的山泥傾瀉歸咎於砍伐森林和氣候變化，他敦促地方當局在山上植樹。小馬可斯又宣布，受災最嚴重的地區進入災難狀態6个月，為救援工作騰出資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一两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啦，就喺七咸道南，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嘅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坏车啦，中线系封闭咗，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有些车龙，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另外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下行去宏照道的支路慢车龙尾近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呢段车多繁忙，龙尾星座寺大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系慢车噶。

想，从出生到入世，从天真到忌讳，穷一生去历遍黑暗的洗礼，从相识这俗世，从不甘这限制，如孤错更无法找到衣柜，从枯枝变绿柳，从天黑变白昼，如珍惜拼命去拥抱所拥有，如山崩困惑吗，如海阔担忧吗，也不需要害怕。劝退对抗着挫折愁绪，过去便过去，别再顾我寄居，前方风光明媚，丛林山野绿幽千里，哪里亦有会遇上的你，能假想也是美，从出生到入世，从天真到忌讳，穷一生去历遍黑暗的洗礼，从相识这俗世，从不甘这限制，如孤错更无法找到衣柜，从枯枝变绿柳，从天黑变白昼，如珍惜拼命去拥抱所拥有，如山崩困惑吗，如海阔担忧吗，再不需要害怕。 今年呢首作品由佢曲词编监都自己去参与，而喺编曲方面亦都邀请到黄兆明同佢一起合作。听过依人陈卓妍嘅新歌。地球上的最后一朵花， 为何一支烟丝自点起，在调校这气氛，帮我试忆一个你，如黄色的空气，为何一支针花尽心机，但求每个图案让我愉悦吗，谨记纹身也是照样跟你，只愿带着你的痕迹，自若还是太自欺，伤心在暗自细微，死心亦暗自他地，自略抹掉这种回忆，自若还是抹不走你，忍心让故事结尾，似是而非。为何自动自觉早晚再想起你？为何自暴自弃都变做一种美？想一直混于这非常时期，慢慢地腐蚀。为何自问自答仿似在饰演你？为何自艾自怨左顾右盼？ 呢首新歌都同之前三首嗰一个系列都形成一个对比。之前嘅作品咧就系一种幻想，而今次就翻翻嚟现实世界啦。 自愿告别爱的仪式，自愿还是太自欺，伤心在暗自细微，死心亦暗自他地，自论戒掉这种神理，自愈还是戒不走你，忍心让故事结尾，觉悟前非。为何自动自觉早晚再追起你？为何自暴自弃都变做一种美？想一直困于这非常时期。自问自答仿似在饰演你， 但愿地大默薄，生与灭中识破，得我一个会救醒谁识的我。明明白抽烟只为点火，复燃白气爱恋的最初。 听过张曼莎的新歌叫《自生自灭》。 光阴跑跳掠过，得到的却不记起，什么风光亦有限期。不安感会掠过，投影与镜中对比，谁看到我如没空气？不分眼睛闭紧，原来下世纪来临忙于翻滚，不分也许需要等，能停下我想问。为那些没了的等找走失自我，为那些是与非伤心的很多，谁不是这么 初的自己相比，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不同了呢？听个 Robin Yip 的派台作品《自问自答》。

需自卑。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咳扇一起看路归来。就放下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摆呀摆呀，就快被绘尽风景画。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你就不怕。可惜计划好这些到头来，你话唔去？ 因为洪家豪嘅新派台作品都几期待佢嚟紧嘅 concert 唱呢首歌，今日叫做《海边的阿豪》啊。 躺在梳化太难熬，用手机去无聊的追 pose， 并无期待，没有梦。冰水接埋电脑，想我解渴，然而很虚空，有用太空洞，太平凡和太寡，我能随时打入气泡冲。 佢自己都系俾你有翻嗰个冒险精神啊！希同嘅，唔该一支梳打水。 当局下星期一起开放港澳人士以团体方式入境观光。陆委会宣布下星期一起调整大陆同埋港澳人士入境措施，涉及对象系大陆研修生以及港澳人士，佢哋可以依照规定申请入境，从事白领工作或者宗教活动。陆委会又话，港澳人士可以团体方式入境观光，由观光局核准的旅行业界代为申请，每团人数是五人以上、四十人以下，可以停留15日。在天气方面，同尼格残余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一两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嘅坏车已经离场，而家渡船街天桥去观塘同洪隧方向嘅车龙系接近登打士街。另外，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哈羅國際學校之前曾經有壞車，壞車就已經走了了，不過車龍有待消散，龍尾排到去屯門市廣場。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哈羅國際學校之前曾經有壞車，現在有待消散的龍尾排到去屯門市廣場。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域多利道去中环方向近卑路乍街车多，龙尾西宁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下行宏照道的支路慢车，龙尾近观塘码头。九龙湾启业村对出交通繁忙，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慢车，龙尾是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星座智大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去到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呢，慢车的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发表咗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五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这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一声呼号，虽然成绝响，但至今仍声威不灭。借住李小龙82岁领袖，回顾呢位银幕巨人最精彩的光影时刻。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李小龙系列》，一连4个星期六，传奇再现。 今个礼拜上演《死亡塔》，星期六晚10点， 港台电视31。 白姨婆啊，你望下嗰边，个公仔只眼闪下闪下， 系点解个公仔嘅左眼同右眼唔一样嘅？ 系呢只公仔只眼好似唔系眼，系镜头嚟噶。 想知道不得了家庭点解会俾人装闭路电视，就要留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波盛、奔神、苏读音乐。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irst， 还比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谁呀？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交幻想。 今日呢位嘉宾好耐冇见啦，仲有新嘅尝试添。 酝酿咗咁耐，深信佢一定有好多嘢想同大家分享噶啦，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Michael C 潮起货。 哇！我觉得你啱啱嗰句啲起伏仲劲啊！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嚟，由 Michael C 嘅 ，Hi， 咁啊送咗我哋个卷轴，我哋好耐冇见啦。咁啊呢一个礼物咧，今次就有新话，上次嗰个我哋都仲记得系有少少创意加少少无聊嘅， 好期待啊！ 其实主要都系无聊啦， 系啊，无聊多啲嘅系啦。咁啊，今次呢一个咧就系、是、一个食咗落去一个叫成语嗰度啦，系啦，你开到未？ 我开唔到。 尴尬啦，尴尬啦， 尴尬啦， 嚟啦嚟啦 嚟啦嚟啦嚟啦，我好紧张啊， 系系。 今次我哋送俾 Michael C 嘅呢一卷咧，就系、 是、 Michael C 潮起伏啊！ 喂， 好嘢， 喂好叻， 系啦， 呢个 OK 啊，呢、這个。 因为头先咧，我哋开麦前已经同 Michael C 讲，我哋今次冇咁癫噶啦， 系， 我哋讲翻啲关于即系音乐多啲嘅嘢啦， 创作啊嗰啲咁样， 唔好再嚟嗰啲私房菜住啦，我哋 系啊，本身有嗰啲Michael C 家侦探啊嗰啲，太多嘢可以发挥啦。 其实系，真系，真系 啦。咁但系思潮起伏呢一个，即系会，我谂系特别，如果做创作或者好多嘢谂嘅人、就系嗰种状态啦。 系啊， 系啦，咁啊，所以从呢一卷就睇下，即系你都可以，即系特别呢段时间大家都等待咗好耐啦，即系隔咗我哋头先都有讲，可能差唔多两年时间冇见啦。咁啊呢段时间系咪自己就系有好多思潮嘅起伏，好多嘢要谂啊，要为自己音乐或者创作或者自己嘅 career 各样嘢要去思考咧就 系噶。不过讲个题外话先，喂啲字好靓， 哦系啊系啊， 真系靓、啊， 都系要多谢我哋 我哋嘅监制啦、 啊，监制卡文、 啊，因为我觉得劲就劲在咧，唔系得中文靓，英文都靓、啊， 因为我。令到佢特登要去學寫英文， 係逼佢，逼佢去寫。 好，我哋翻翻先。係啊，咁其實都係嘅，即係呢段時間，我諗對上我嗰次出歌啦，大概都兩年前啦。 係。 咁去到依家呢個時間，咁大家可能第一句問嘅都係，你呢兩年去咗邊啊？咁咁、我冇消失嘅。 係。 咁其實我都之前都一直被大家問，你幾時會出廣東歌啊？咁其實我同公司都一直好想去出廣東歌嘅，咁但係大家都有諗過，有冇一個好嘅 transitions from 呢個國語去到廣東歌呢？咁唔係好似淨係話下一隻出廣東歌咁簡單，會唔會係出咗廣東歌嘅時候，可能 Michael C 又係另一個形象，或者係俾大家一個新嘅感覺呢？咁可能就係呢段時間我都會自己喺度諗，咁人係有好多面向㗎嘛，咁我自己都會諗，其實大家會覺得边一个面向嘅我系大家会更想睇嘅，咁我明嘅，即系可能好多人成日都话要做自己，我都明要做自己嘅，但系自己有阵时其实有好多个 version 嘅，即系你有谂过有冇边个你系都系做自己，但系大家会更想睇到咧？咁可能呢段时间我都喺度思索或者摸索紧，我系一个点样嘅人，或者点样可以做到一个我又觉得 我好做自己之余，人哋又觉得诶呢、這个 Michael 斯我哋几中意啊，即系嗰种感觉啦、啊。因为其实我自己大家对我印象一直都系乖仔，咁但系其实我都有好多 emo 啊，好多唔开心嘅时候，系啦。咁可能系呢段时间咧，我就自己喺度谂紧我嘅方向啦。咁公司都有喺度同我摸索紧，诶、如果我哋转广东话嘅话，应该系一个点样嘅歌路？咁就系咁啱，我喺度自己可能摸索紧写歌啊，咁又遇到今次嘅拍档阿一丁同埋 Billy。咁咁啱有咗呢隻歌，公司聽到之後又覺得幾 interesting 喎、好似又可以 show 到一個佢哋本身都冇 expect 可以見到嘅 Michael 斯咯，即係可能冇諗過、第一隻廣東歌又要係口語喎、咁可能第一隻廣東歌感覺上同以前我好鍾意吉他元素呢好似又少咗啲喎，即係可能佢哋冇諗過有呢種改變 ，which 其實佢哋都幾鍾意，所以就喺兩年後嘅今時今日，我就有機會出咗我嘅呢一隻第一隻廣東歌啦，係啊係。 所以由一個乖仔，而家變咗兩年之後係一個 emo 嘅乖仔，係咪啊？可唔可以咁樣講咧？ 都係 show 多啲 emo 嘅感覺嘅乖仔啦。 但因為你話會揾好多自己都有唔同嘅 version 啊嘛，其實喺呢段時間喺有答案之前，或者即係呢一首歌呢、這個合作出現之前嘅你咧，有冇揾過自己有？即係有邊啲嘅版本都諗緊，哦，不如呢一個嘅我可唔可以攞出嚟咧？定係呢一個攞出嚟有冇邊啲嘅 選擇困難啊？ 有邊啲嘅你係有諗過或者出現過？ 其實有嘅，應該係話，因為我本身話乖仔嘛，其實我係乖嘅，但我嗰種乖咧，啊，而家係咪自己讚自己乖啲奇怪？ 可以 嘅 ，OK 嘅。 唔係，即係我覺得我自己係比較係有禮貌啲，或者係其實我對於所謂嘅好多長輩啊，或者係即係禮貌性上，我係會做得好足嘅一個人，同埋我係會好體諒人哋，係啦。咁我會將人哋擺喺前面，將我自己擺喺後邊嘅。但係呢啲。即係呢啲性格配合，咁我當然我都會唔開心啦。同埋我係嗰種理性嘅時候好理性，但係一去到感性就係非常感性嘅一個人。咁、我寫歌嘅時候好多時都係好感性嘅一面啦。咁可能有時我就會諗緊，我應該俾人即係譬如我係感覺上係因為你如果有陣時唔講嘢啊 cool 啲，可以係你真係唔想理人。或者係你好怕醜，俾人覺得你唔想理人嘛？其實係兩，即係一個舉動，人哋可以感覺到唔同嘅嘢。咁我有諗過有陣時，我啲舉動，我係應該放大邊一個自己多啲，即係可能，即係聽上有少少抽象嘅，但係可能我自己有陣時會覺得，我可能去 show 到好樂天啊，講嘢係好 positive 啊，好簡單，好開心。但我都可以講一啲好 deep 嘅嘢，即係可能我成日講，即係可能會同人講，其實人有好多，即係人本身乜都冇。咁我就會講話，咁其實無論你擁有咗啲咩，或者你冇咗啲咩，其實我哋最尾都係會乜嘢咁樣就走咗去。咁可能又會講一啲好 deep 嘅嘢。咁所以有陣時我就諗緊，我應該 present 多啲邊一個面向俾大家，因為其實都係我嚟㗎嘛。我都鍾意嘅。只不過有陣時就好似大家會喺唔同場合講唔同嘢咁樣。咁純粹我而家可能就係揾緊一個啱嗰個場合嘅我應該要做嘅嘢咁囉。係啦，即係我自己讲完之后呢都有少少乱嘅，因为感觉上就係好似喺度係咁问緊自己究竟係點樣嘅自己囉。即係我觉得呢个係一个人生可能永远都唔会完嘅课题，因为你可能会随住时间遇到唔同嘅嘢嘅变化之后呢，你又会变成第二个你都唔一定。 係。咁我想知最自在嘅你会係點樣，即係头先有唔同嘅状态，特别里面有一啲嘢牵涉到可能其他人㗎嘛，即係喺人哋面前究竟我攞自己俾一面出嚟。咁但係如果一個最自在嘅 Michael 斯，你會係你個畫面會係點？即係有啲人好自在就係我喺朋友堆中嘅，有啲人好自在就係其實我唔出聲，係自己屋企嘅，或者我好自在就係我唔知啊，識啲陌生人傾嘅。即係你自己會係邊一種自在嘅話， 我好獨嘅，我真係好獨嘅。即係我唔可以話我鍾意一個人啦，但係我的而且確幾享受自己 me time 嘅時候，同埋我自己有養狗啦。我唔知點解我係鍾意同動物相處多過同人嘅。咁我唔係唔鍾意人，我都鍾意人嘅。但係我只不過係覺得，尤其係狗啦，我會覺得佢哋對於人嘅嗰種情懷咧，真係你 即係你翻到屋企，我啱落去買支嘢飲啫，啱上嚟唔夠五分鐘，你見到我好似十世冇見咁樣，即係我覺得哇，我對你咁重要，你明唔明嗰種滿足感咧？就係點解人哋可以即係我會覺得我自己咁唔完美，點解喺你心目中我咁完美咧？即係有陣時就係有一種被人需要嘅感覺，其實係好開心嘅。咁、可能人與人之間成日都係大家會諗得更多嘅嘢，就係點解你唔中意我？咁其實唔一定係人哋唔鍾意你嘅，只不過我哋會成日放大啲人哋唔鍾意我哋嘅感覺，但人哋鍾意我哋嘅感覺呢，我哋又成日都覺得佢有機會唔鍾意我㗎嘛。所以人嘅心底入面成日、即係可能係我啦，係比較偏負面啲嘅，即係擁有嘅嘢我又唔覺得永遠會擁有，但你唔鍾意我又會放大嗰件事。但可能同狗啊或者同啲死物相處嘅時候呢，有陣時你可以即係你會輕鬆啲囉、個人。所以我就係偏向宅男啲嘅，再加埋我又鍾意彈吉他呢，又鍾意做 gym， 呢啲其實都係一個 可以自己做嘅， 系啦，偏一个人嘅一个习惯咯，系啦。 的而且确，即系对住人，你会系要需要谂多少少嘢，即系可能每一个自己行为细节，你都会谂啊，自己做得够唔够好咧，啱唔啱咧？咁头先 Michael 师亦都讲到啊，嚟紧会用一个即系可以放多少少自己 emo 嘅一面出嚟，但系呢一啲嘅 emo 你。自己自身嘅一啲 emo 會唔會都係其實係嚟自於人與人嗰種人際關係嘅相處，而令到啊成日個人好似好多情緒啊，或者可能會覺得啊好似好多嘢諗咁樣，定係嗰啲 emo 其實係喺其他嘅位置去嚟嘅咧？ 其實我覺得係嚟自生活唔同嘅壓力嘅，咁但係我覺得 emo 係好正常噶嘛，其實每個人都 emo 嘅，只不過你將個 emo 擺喺生活入邊嘅比重有幾大啫，係啦，咁我又未悲觀到好似成日都 emo， 即係可能去到邊見到邊個人都 emo 就想爆粗咁啊，我又唔係嘅，即係純粹係我係嗰種可能自己一個人嘅時候會諗下，哦，可能有陣時我對即係 let's say 啦，可能你同一個朋友相處咁樣，可能你對佢付出咗好多，咁原來結果你發現佢。在你心目中，你只不過是佢一個很普通的朋友，即係自己諗啫，或者是我呢排成日都會諗嘅一樣嘢，就是我好錫我爸媽，但係點解我回到屋企，我成日都會對佢哋發脾氣 哦， 係啦，真係噶，我成日喺心入邊，即係譬如我發現佢哋，譬如我入咗房嘅時候，我嗰刻其實係好唔開心嘅。咁、但係唔知點解我又唔想出去道歉喎，係啊，即係嗰種感覺係啦，係好矛盾嘅，即係嗰種 emo 感覺。咁我會覺得其實可能係。咁啱喺我哋呢一代嘅人啦，即係以前大家就唔夠膽發屋企人脾氣㗎啦，咁呢一代可能就即係大家關係平等啲啦，咁可能我哋有屬於我哋呢一代嘅一啲壓力同埋 emo， 咁可能就係因為咁樣嘅時候，我都有諗過，不如其實呢啲大唔開心大家都有啊，係啊，咁我就諗過，其實我可以放大呢啲嘢之餘，將呢啲 message 如果寫成歌咧，都唔錯，所以就有咗今次呢隻歌咯。係、都係 kind of 關於人與人之間相處嘅嘢。 係，咁喺呢段時間頭先聽係一啲諗法上面嘅一出現嘅狀況啦。咁同一時間有冇喺即係創作上面或者一啲即係技巧上、技術上嘅嘢，都喺呢大概年幾兩年大家即係冇見面嘅一段時間，其實自己都秘密練兵啊，然後話、其實都寫咗好多嘢喺個 library 度啊，即係都有冇呢一啲嘢咧？ 有嘅，其實我 keep 住都喺度寫緊、做緊嘅，因為我一開始做音樂嘅原因就係中意創作啊嘛。咁、的而且確有陣時有少少迷失嘅一個原因就係可能以前未簽公司啦，你當你寫咗歌，你想俾人聽，你咪即刻俾人聽咯。咁就有啲似有啲人話你中意同人傾偈，咁有啲咩咪講咯。咁而家咪有少少似，因為你始終你唔係有啲嘢你寫完就。即刻可以俾人聽，你要經過好多步驟嘅。咁可能有段時間我都會有少少 kind of 有少少迷失咗。咁我創作嘅熱情究竟喺邊咧？因為本身創作你就係想唔一定人哋要中意，我只不過係想寫完之後俾人哋聽咯。你唔中意都唔緊要，但我享受個過程。咁但係而家可能寫完之後都唔可以即刻出啦。咁會唔會係有少少變質咧？咁一開始我都會有少少迷茫嘅。咁但係去到依家啦，我當然就好咗好多啦。同埋我會更加 focus 我享受係當我寫咗嗰首歌，我 complete 咗。先唔好理經唔經公司先，至少我寫完之後我好開心，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good piece， 係啦。咁至少我要過咗呢一關先。咁可能有咗呢個心態之後，我產量就開始寫，再寫多啲啦。咁至少我自己 enjoy 嘛。咁同埋喺呢段時間嘅時候，我都自己編曲啦，因為其實之前頭兩三隻歌嘅時候，我都係同監製，咁其實大部分都係監製去操刀嘅。咁、我自己本身都識編曲，只不過係嗰陣時我未有呢個時間同埋機會去自己幫自己啲 demo 編。可能我哋有咗 demo 啦，咁我哋揀咗就呢隻歌咯，咁可能我哋就開始做啦。咁、就好少會有個機會係可能我有時間再喺我嘅 demo 上面再編咁啦。咁可能而家多咗好多呢啲時間啦，咁再加埋我前一排都有同唔同嘅音樂人去做啲 crossover 嘅時候，其實我都係自己編曬曲嘅，係啦。咁之後我就會多咗時間去即係可能熟手咗，咁可能就會令到我會覺得咁我之後啲 demo 可能會更加完整啦，同埋有機會以後甚至我可以係幫埋我自己啲歌做曬編曲都唔一定咁樣。咁喺呢段時間，我會覺得喺音樂上其實我都有即係我有更加了解自己鍾意啲咩，同埋可以做到啲咩。咁當然除咗音樂啦、吉他、唱歌呢啲，其實我都 keep 住有練，都希望係可以有個好啲嘅底啦。咁到時你想發揮得更好，即係或者 even 有更多舞台或者機會嘅時候，嗰一刻你咪可以捉得住咯。 有冇發現呢，其實將一啲嘅 demo 你自己做多一陣編曲之後呢，其實係容易 sell 公司咗好多，因為以前可能做咗一個 demo 可能一個簡單嘅吉他可能唱咁樣，公司有時未必知道其實你實際想隻歌出嚟係點呢咁。但係而家可能自己做埋個編曲，多咗個唔同嘅一啲樂器嘅運用，公司就好似 係 picture 到 啦，係啦，大概幻想到你想點啦，好啦好啦，俾你過啦，即係有冇啲咁嘅狀況？ 係啊，所以其實係自己練習之餘，其實都幫到件事嘅，係啦，我覺得係 good， 即係一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幾好嘅時間，同埋一個幾好嘅練習嚟嘅。 却害怕太过赤裸裸，黑的毛发还是黑心的想法，一字之差足以掩盖是我在狩猎呢，还是嗜好呢，还是你早决定的剧本？若是不揣测我，请别贸然假定了轮廓。或许保护色上的我很脆弱，不奢望你懂，看似洒脱却寂寞。却害怕太过赤裸裸。Touch my heart and you will feel it. Touch my heart and you will feel it. Touch my heart and you will feel it. Oh, oh, oh. Touch my heart and feel it. Michael C 之前的作品 featuring 的有 CY Leo。歌名叫做《黑犬墨鱼》，先听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再次加息 0.75 厘，本港多间银行跟随上调利率加息 0.25 厘，是今年第二次加息。汇丰、中银和恒生的最优惠利率加至 5.375 厘，渣打的最优惠贷款利率加至 5.625 厘。本港新增5245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416宗输入个案。另外再多10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以来一共录得10215人死亡。有441间学校共呈报705宗感染个案，其中一间学校一个班别要暂停面授课7日。院舍方面，6间安老和残疾人士院舍一共有6个院友确诊，17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外访抵港之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连续两日出席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发表演讲期间并没有戴口罩。陈茂波回应事件的时候强调，自己的防疫检疫待遇和所有市民一视同仁，绝对没有任何特殊安排。而在政府疫情记者会上，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强调，所有核酸检测阳性的入境人士，如果获得确认评为康复者，都不受红码限制。有关安排对所有市民，包括政府官员，都是一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一两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宗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蝴蝶谷道。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啦。龙尾消散紧，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见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排到去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欣怡花园，而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公主道近住红磡警署。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德宝花园。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江乐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嘅慢线暂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FM 港电台第二台。 嗱，你呢只杯有冇咩故事我就唔知啦，但世界杯我就知有唔少故事噃。 吓、啊，有啲咁嘅事？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浩斯。 今集会同大家讲下世界杯奖杯嘅故事，包括上一代奖杯雷米金杯嘅历史。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红叶飘飘，音乐旋律中起舞。追踪日本红叶人气作品，感受浪漫风情。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号，红叶歌曲音乐特辑。 一街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Michael C 潮起伏。今日收音音乐咧，继续有 Michael C 嘅，咁啊有你而家新嘅派台作品，你第一首嘅广东歌《双重标准》啦。咁啊，一开始我同阿斌咧都会估下关于呢首歌，听完之后嘅一啲想法，跟住你再揭晓嘅。 系好，咁啊，我估先啦。其实我觉得今次首歌嘅编曲咧系有惊喜，但系我又想偏偏估下你个 vocal。 好好嘢，好嘢，好，我估你个 vocal 先。因为咧，我觉得好得意嘅，我听呢首歌第一下。嗰、那個感覺，即係尤其 Michael C 一開口俾我感覺咧，第一就係、是、即係聽佢唱廣東歌啦，第一次；第二就係好耐冇聽佢把聲，我諗緊，硬係同之前係有一種好唔同，好似變咗一個人咁樣嘅感覺嘅。咁、我就喺度諗啊，會唔會其實因為今次咧，佢尤其段第一個 verse 嘅時候咧，佢係偏向用一種好放空嘅狀態去唱，咁、我諗呢樣嘢就係可能第一次同一丁同阿 Billy 佢哋合作嘅時候傾啊，不如以前嘅 Michael C 都係一個咁 energetic 嘅人，或者咁清新嘅人，今次你不如喺呢首歌度試下一個完全冇情緒嘅唱法啦，即係好似配合翻個歌詞嘅內容，我咩都唔想煩啊，我唔想諗，我純粹個人係放空曬，是但啦，乜都好啦。即係我覺得呢一種嘅情緒係喺同監製傾點樣演繹呢首作品嘅時候係有帶過，有 come up 過出嚟嘅。 我想估就係喺人聲嗰個。叫做和音嘅設計，應該因為好明顯係喺chorus 嘅時候，即係每一次都下面嗰個 另一把聲嘅你咧，嗰、那個係好刻意地去推大咗㗎。即係平時我哋聽和音設計，可能係佔住令你聽上面嗰個好舒服。但係呢一個嘅，我嗰個咪 mixing 上面做法， 係 要令到你聽到下面嗰一個， 係 而嗰個嘅語氣啦，那個聲係我會認為哦一個好死語嘅聲， 係 嗰種雙重標準就係嗰、那個。嗰、那個點喺音樂上面或者啲聲音上面設計做到嗰樣嘢，好似兩條 track 行緊。係，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呢首歌其中一個你哋玩嘅嗰個設計咯。 嗯， 係啦，因為嗰個搭埋咗一齊聽係同平時設計和音聽落去嗰個感覺係好明顯唔同嘅。 係， 係啦，咁呢個我哋兩個估嘅，你又可以逐樣即係揭曉下我哋估成點啦。 我覺得你覺得好好喎，好 surprise， 我真係 surprise 嘅。 多謝， 係啦，我真係覺得好，其實好重嘅。 係， 咁譬如頭先講咗 verse 啦。即是你話好似冇語氣冇情緒，其實你講得非常之好，因為有陣時候我會覺得冇情緒先係最有情緒嘅時候，尤其係你一個人嘅時候。因為呢隻歌咧，我自己一開始嘅想像啦，即係譬如個吉他 intro 似咩咧，好似一個人攞住個杯，係啦，攞住個酒杯，跟住啲冰喺度撞緊，跟住其實你係好慢地喺自己屋企嘅長廊，可能熄曬燈，慢慢行到去一個位咧，坐低飲啦。咁就開始咗歌咁樣，即係有啲似係我自己今日我要有個 me time， 好好地自己消化啲嘢先，跟住一坐低，一開始第一句就係我心入面開始同自己講嘅一啲說話咁樣。所以呢其實成件事係好冇情緒，你自己同自己對話係唔會好有情緒㗎嘛，係你純粹諗緊點解你要咁樣對我，即係類似咁啦，即係心入面係啦，所以一開始嗰句係好冷靜嘅，係啦，即係所以你頭先講冇情緒，我覺得啊真係好啱，即係好似頹，但係其實唔係冇情緒喎，即係你會 feel 到係好平靜嘅，但係你又 feel 到平靜入面有個嘢係係啦，有種感覺喺入面啦，所以我覺得真係講得好準。 所以之後亦都喺個 verse 之後，慢慢要入 chorus 就慢慢 transit 嗰個情緒，可能本身真係好冇嘢嘅，跟住然後慢慢再好似又多越諗越多嘢嘅時候，就變咗好似波盛頭先咁講， 係啦， 即係有個back vocal 有個和音去戰多一個人格出嚟咁樣。 係有啲似就係、是。雖然是雙重標準啦，都變咗一個雙重性格，即係類似嗰種感覺，即係去到副歌嘅時候就爆啦嘛，個人就開始喺度諗緊，喂，你做咩要咁樣啫？即係我做咗好多嘢喎，咁可能一個係好 hyper 嘅你，即係唔係 hyper， 即係好激動嘅， 係 另一個就係、是，唉，似都係咁啦，即係有啲似呢種情緒，兩個搭埋一齊， 係 咪變相好似你講雙軌呢樣嘢啦？同埋有陣時你當飲咗啲酒啦，或者個人。有陣時比較穩穩定定嘅時候，其實即係個腦入面都會有好多把聲噶嘛，所以都有少少 kind of 模擬嗰種情緒，就係、是、你好似就係一個人又穩穩定定，又覺得好唔想醒，即係好唔想接受點解我俾人。即係我嘅付出俾人哋漠視啊，即係類似嗰種感覺咯，係咯，所以成件事就好似你哋頭先解構咁樣。 係，咁呢啲嘅諗法其實係喺首歌製作到大概一個咩嘅位置嘅時候，開始就會諗啱啱嘅一啲 design 或者一啲嘅畫面、一啲情，即係阿斌嗰會唔會可能係我寫個曲嘅時候已經諗啦，我就可能去到編緊嘅時候先至，即係可能錄埋 vocal 後期再砌先至會諗呢一樣，係咪都有唔同嘅 stage？ 我覺得有啲即係譬如一開始冷靜個諗法，其實係由一開波就已經會決定嘅、但係去到最尾你話譬如話係咪兩條聲，即係我哋一開始都有諗過上下咁樣搭嘅、但我哋有諗過係高搭啊定係低搭，但係我哋最尾係用咗低嘅 version 係嘛，係啦，咁都有諗，即係我覺得係有設計，即係譬如高嘅時候我哋又覺得好似多咗啲，咁反而低嘅時候更加有嗰種即係。嗰種冷靜得嚟又好似都幾得人驚嘅嗰種感覺，係啦，所以有啲嘢係喺編緊嘅時候先開始有嘅，咁、有啲可能就編之前就有咯。 係，咁而呢首歌因為講就係、即係公司都估唔到 Michael C 玩嘅呢一首歌會咁即係有呢種風格啦。咁其實同阿一丁同埋 Billy 初寫嗰個 demo 嘅時候係、即係點樣認識佢哋兩個，跟住繼而就變咗喂，不如我哋玩一首歌，真係寫一首我嘅廣東歌啦咁樣。 係，好得意嘅，因為我之前。 我一直都好鍾意方大同㗎嘛。係 啊。 咁所以由嗰期開始呢，一丁都已經係我偶像㗎啦。係啦。咁公司有一次就同我講，今次有冇諗過新歌，即係如果我哋新嘅廣東歌想同邊個監製合作啊。咁我就一丁有冇機會，佢就好啊試下啦。咁我嗰陣時就約咗一丁啦。咁其實一開始我哋諗住出呢首歌之前呢，其實係諗決定用我另外一隻 demo 出嘅。只不過係嗰陣時一邊做緊嗰隻歌嘅同時，佢又同我傾，你有冇諗過，如果我哋第一隻歌唔係呢隻，而係我哋合寫嘅，甚至我搵多個朋友認識下咁樣，你覺得有冇興趣啊？咁我嗰陣時梗係話好有興趣，因為我個人係嗰種，即係我好鍾意識音樂嘅朋友嘅，因為我會覺得如果我係用淨係寫我自己啲歌啦，咁其實我都唔一定要同人合作㗎嘛，我會自己編曬自己做曬。咁既然同人哋合作，咁梗係想 input 曬大家嘅嘢咁啦。咁由嗰下開始，可能我哋就約埋 Billy 出嚟。咁一開始都係食個飯啫，咁仲要男人就唔使食得太好啦，又唔係食得唔好嘅，只不過簡單啲， 簡單啲食啦， 就食海南雞。 哦，係啦， 咁大家一齊係好好啦。 我啲約食常餐算㗎啦， 海南雞好食 㗎咋。 系啊，咁结果我哋三个人嗌咧，结果因为个阿姐好好嘅，即系佢哋识嘅，就话可以你自己可以拣咩酒皮啊，咩部位都得嘅。 系， 咁我结果我哋三个人都嗌咗唔同，我系嗌咗鸡胸酒皮 ，Billy 咧就系鸡胸有皮，系一丁就话你要黐线嘅，即系正常，唔系咁净系皮。咁又太 hardcore， 我淨係要俾， 係我搣俾佢啦，即係結果我哋三個都唔同，咁咪講下少少即係大家咪講，你都唔識食嘅，即係類似嗰啲嘢啦，咪開始講下少少雙重標準啊，再擸埋男人圍埋一齊，間唔中就會講下咩。即係女仔看有時有啲咩令大家會覺得少少唔可以話麻煩嘅，少少困擾啦。咁傾下傾下就諗過，不如試下用呢個 topic 去寫歌啦。咁、結果嗰陣時就諗下詞啊，諗下歌，唔知點啊，可能個話題太 common 啦，咁可能我哋就好快 input 到好多嘢咯。所以就其實嗰一日 meet up， 我哋就即刻寫歌。嗰一日其實已經就寫咗首歌，係啦，就是、一切都係好快 脆。快喎，係咯， 係啦。咁我哋就諗，不如試下 propose 呢首俾公司聽先啦。結果最尾我哋做曬 demo， 公司聽完之後都覺得，呢就 OK。 OK， 係。 咁同佢哋去合寫歌嘅時候，同你自己一個人寫歌嗰個習慣會唔會唔同？因為始終可能自己一個人寫多多少少會習慣係用一支吉他就搞掂曬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加埋 Billy 同埋一丁，咁會唔會可能係搭起一個 beat 先啦，定係點樣樣去起一個 demo 出嚟嘅咧？ 其實好玩嘅，今次我哋係 mix 曬三個人嘅方法，即係譬如一丁啦，佢。即係佢打鼓出身㗎嘛，佢都係好慣性就起個 beat 先嘅，即係可能佢話我覺得呢隻歌係適合點樣嘅 tempo 嘅，咁我哋咪聽下啲歌先囉，聽完之後佢就我覺得呢個 vibe 幾好，我有個 beat 喺個腦度，咁我咁呢個 beat 我有個吉他喺度，咁呢之後我對咗之後，咁 Billy 因為 Billy 好擅長諗詞呢樣嘢嘅，佢就即刻就喺嗰啲 beat 入面試下玩一啲咩呢啲我食嘅菜，但因為呢個都係我嘅一個經驗嚟，因為我自己本身係做 gym 嘅，你做 gym 有陣時會食得好清㗎嘛，係啦，清嘅時候另一半有陣時會有意見嘅，係啦，所以我食嘅菜單你話太口淡，其實係我嘅故事嚟嘅，係啦，即係其實好多嘢係真係我嘅故事嚟，所以 that's why 我哋係 input 得好快啲嘢，咁嗰陣時我喂掂，即係大家都喂好快，咁因為可能大家慣嘅嘢咁啱喺嗰一刻都 input 曬入去。因為可能譬如當我平時吉他 OK 啦，咁可能我要花時間諗 beat 噶嘛，咁而家係一丁，可能佢本身唔彈吉他嘅，但而家我彈啊嘛，咁所以大家。 mix 埋咗， 哇好快！我哋覺得哇，原來咁順利嘅，一齊寫歌。因為以前一諗住一齊寫歌就咁死啦，會唔會打交㗎？即係我哋個腦啲嘢唔同啊嘛。即係我冇諗過，原來係咁舒服嘅件事。 特別因為三個人負責嘅崗位都唔一樣擺置，即係我假如嗰三個大家都係叫吉他係強項嘅， 係 咁大家就會。得咗喺個位置就係、咁揀邊一個點樣去先？ 咁應該賴嘢啦， 係啊， 可能個個都覺得我彈嗰個好聽啲喎，咁啊係啦， 係啊，即係大家嗰個範疇，如果而家唔同就可以大家唔同部分去砌嗰首歌咁。咁啊，因為今次咧呢個除咗係你第一隻廣東話之外咧，入邊用到嘅廣東話都真係口語會牽涉喺裏邊。咁呢一個係咪都係因為就係頭先你講個過程 ，Billy 佢 flow 啲嘢出嚟嘅時候已經係 口語化 啦？ 一嚟啦，二嚟系我哋真系有谂过双重标准。你喺度控诉紧，即系唔一定话控诉嘅，即系你喺度抱怨紧对方。你仲用書面語咁 太斯文， 係太斯文啦， 太乖仔， 唔夠直接。即係你可以係喺 into 個情緒嘅，但係唔夠重咯。 嗯， 而家就係口語，因為你而家係自己諗緊嘢嘛。其實諗嘢嘅時候，我哋都唔需要咁靚嘅詞彙，我哋只要重 直接， 反而係更加可以 fit 到十個咯。因為我本身寫呢隻歌嘅原因，其實都唔係話。我想聽上一首好型啊，或者係點樣嘅 beat 嘅歌，我係真係覺得我好希望係聽緊呢隻歌嘅人，至少有一刻覺得啊、哦，有人明我嘅感受。因為好老實嘅，雙重標準呢樣嘢咧，如果即係你俾雙重標準煩咧，證明其實你好愛呢個人嘅。 嗯， 因為你係明明有好多嘢拗叫緊，但係其實你都係想堅持落去噶嘛。因為如果你真係唔愛嗰個人啦，都唔使控訴佢雙重標準啦，直接分手啦。係啦，咁而家純粹係覺得點解有啲嘢我為你做嘅，但係你唔可以為我做咧？我唔係好開心嘅。咁但係首歌最尾嗰段 chorus 咧，其實係翻去到，不過我都係想繼續磨合，繼續堅持。有啲咩唔開心？如果可以改，大家都改啦。改唔到咧，唔緊要，我消化咗佢先。所以有啲似呢隻歌係自己同自己對話，自己聽，入咗個 mood， 解決咗件事之後，我哋出翻嚟繼續去做好呢段感情咯。所以我純粹係好希望大家又唔係想分手嘅，只不過嗰一刻你真係覺得哇，我好唔開心。係啦，咁聽完呢隻歌，至少會覺得係嘅，我明嘅，好啦，重新上路啦，真係嗰種感覺。 因為有時嗰啲情緒又唔係一下就要去到好啦，即刻分手啦，玩啦，咁又唔係咁，即係但係有啲情緒擊中咗，要揾出口嗰種狀態。 係 咁，但係頭先即係一路聽嘅就係、是、哦呢首歌嘅相識去到製作各樣嘢都好順利啦，三個人咁跟住嗰個 demo 其實嗰陣時嘅狀態係咪都即係同而家嘅成品嗰、那個即係差別會係邊啲位置係咪即係再後期再編啊再成就係、是、再雕琢啲啊，定係話可能有一啲嘢改動咗啊唔同咗咁樣？ 其實大部分都好似嘅， 係 我哋真係最大嘅改動就係可能 layer 上面我哋多咗好多嘢啦。咁一開始 demo 就一定係少啲 layer 嘅， 係 咁最主要係呢樣嘢啦，同埋吉他。個 riff 個 intro 都有少少唔同嘅，chord 底一樣嘅，但係我都有一開始一丁有同我講話，喂，你料啲嘢好多，好勁，啱嘅，但係首歌有陣時候我想要簡單啲。佢同我講話，我要好簡單，但係聽上都勁嘅。我就喂， 係咪好難啊？呢一個 雙重標準喎、啊，呢句 佢就話你就係要人哋個個都真係要練咧，都可以彈到，但係又想不到为什么你要这样弹、 哦、 那個、一就、 哦、 是啦，他就说你即是弹得快，你弹得好当然是的 ,OK 的，但是首歌这首歌又不是即他会更加 prefer 简单，但是简单得来他又想你有一些东西是人家听到就会知道哦这个吉他是不容易的，或者这个想法是真的懂弹吉他的人才会想到的东 西。 是。那可能我咪后期要再想一想怎样去有个靓的 intro 咯。咁最尾就可能 come up 咗呢個 version 係我哋都算係幾鍾意嘅，因為聽上嚟的而且確唔會覺得好複雜嘅。咁但係可能彈下吉他嘅人又唔會好自然地就會彈出呢隻聲咯。 哦，係，哇！呢個功課幾難嘅，係 都難㗎。 係啊，因為好自然就係我鍾意嗰樣嘢，我就肥啲，我鍾意係 咯， 同埋梗係諗住肥啲勁嘅， 係啊，好合理㗎嘛呢件事。 係啊，諗住喂下一客啦，咁即係感覺啊嘛。 係咯，咁耐冇見大家咪先拋拋先，喂咁樣就肥啲嘢出嚟咁會 啱啊，係啊。 咁但係最簡單嘅反而變難咗啦。咁同埋喺其他嘅樂器部分喺編曲當中，亦都加多一位嘅朋友就係。东城啦，东城同你去，因为其实好老实讲，你负责吉他嘅部分，而佢负责其他乐器都要配合噶嘛，尤其一定俾咗咁难嘅功课你嘅时候，更加要同佢倾一倾，喂，你东城你谂住点搞噶？即系会唔会可能嗰个过程都有倾过，大家想要嘅声音个质地系点样去配合咁？ 有嘅，同埋因为东城其实都真系好天才嘅，咁佢自己心入边都知道，其实有一条 suppose 系即系譬如我嘅吉他主导嘅 riff 喺入边嘅，即系佢心入边系。有呢隻聲去配合呢樣嘢去做其他嘅 layering 啦，所以當我收到佢編嘅嘢之後咧，我都好自然地知道佢想要我 即係佢想要啲咩？咁、佢都有同我講啊，佢同我講話、哦，我想要啲吉他，可能係點樣點樣點樣點樣，咁大家都會溝通嘅。咁但係有陣時就會好 feel 到喺大家編完之後 send 俾對方嘅時候，你已經知道對方可能想我做啲咩啦，係啦，好自然而然，你聽到會覺得 OK。我應該係呢一個位係做啲咩做，因為佢特登俾咗個空位俾你，你就會知道 哦，應該係呢個位。 好正啊！呢種感覺。 但係有陣時好得意㗎，可能佢唔 expect 係呢個位咯，結果你射咗個位，佢又覺得幾好聽。有陣時係咁樣㗎。 係 隔空已經有一種好默契嘅感覺喺度啊。 係。 咁啊，呢一首作品亦都有一個嘅 MV 啦，雙重標準。咁、但係要去表達。歌曲入面講嗰種啦，即係哇食到口淡淡，又你又唔鍾意咁嗰種，又好似自己有兩個嘅思想喺入面度自己同自己拗交，咁有冇話喺個 MV 上面你最初有冇啲咩諗法擺喺入面嘅呢？ 其實我一開始最大嘅一個 concern 就係我諗緊需唔需要有啲情節，因為一開始同緊導演去傾嘅時候，佢哋第一個諗法係冇諗我哋需要一個故事情節嘅、可能想用一啲即係感覺啊，或者燈光啊，甚至係嗰啲拍攝嘅角度去營造個氣氛。 係， 咁但係我之後就諗緊始終有個情節會更加容易代入多少少啦，同埋因為首歌你話本身就係口語，其實成件事係簡單嘅。咁如果 MV 都係嗰種。你俾人哋見到睇得出，其實好知發生咩事嘅時候，但係有好多嘢你需要自己諗嘅時候，我反而係覺得更特別啦。即係好似係簡單一目了然，但係其實你都要好多細位，你要自己去雕琢嘅。咁嗰陣時就同導演佢哋傾啦。我覺得最中意或者我哋都幾 surprise 嘅 part 就係我哋諗住用繩啦，係 咯， 去代表即係雙方嘅束縛，因為。我覺得呢種即係可能因為雙重標準引發出嚟嗰種爭拗呢，未痛到佢好似用攞刀刉大家嘅、即係冇咁痛嘅。咁但係就係有少少嘢，好似可能你話啊，今日有 friend 約你去喂飲酒啊，咁你準備答應佢之前呢，你就諗一諗、哎、死啦，我女朋友得唔得呢？即係嗰一下其實你有一種束縛，有條繩可能拉住你，係拉住你一下，你又未去到即係好辛苦嘅，都係有少少咯。所以我哋就覺得，不如用繩啦，就好似當我喐一喐嘅時候，其實有條繩會拖住你一下，即係嗰種感覺咧，就好似呢種關係啦。 咁所以有呢一首嘅雙重標準之後，我哋會期待跟住 Michael C 往後嘅作品，亦都會係點樣樣咧？今日多謝你啊， 多謝你 ，Thank you。 冲动。 似路重複一次，再失望我都可以。我識你，我願學習到尾，抱緊你，在沒後路放棄，永遠喜歡你，再注入更多心。 结束今日节目，带嚟有 Michael C 嘅双重标准。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啦，拜拜。